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144集，闲事儿要管。白玉堂和白夏一起来到了姚家村。此时天值晌午，白夏找了间干净的酒楼，拉着没精打采的儿子进去吃饭。姚家村的确是龙蛇混杂，不过因为就在开封城附近，所以治安还是可以的，最多的就是小孩子，大多是来看杂耍的，因此乱归乱，但总有那么点欢天喜地的感觉。白玉堂和白夏刚进门，就有几个往外跑的小孩一头撞了上来，白夏差点被一个胖墩墩的小孩撞个四脚朝天。五爷无奈的一手拽住他那个弱鸡的爹，一手拽住那差点滚出去的小胖墩。将小胖墩放到一旁，白玉堂和白夏到一张桌子边坐下。伙计上来招呼，白夏点菜。白玉堂给他爹倒了杯茶，抬头就见刚才那个撞到他的小胖墩还站在那里，正歪着头看他。白玉堂微微有些不解，仔细看那小胖墩，貌似跟小四子差不多年纪，胖得圆滚滚的，穿的也挺体面。 哎，小五。 这时有人叫了一声，那小孩一回头，不远处的一张桌子上坐着另外四个小孩，最大的貌似十三四，最小的也就八九岁。那小胖墩跑了过去，爬上凳子坐好，五人一起吃饭。那个小胖墩看着最小，五人都以兄弟相称一起吃饭。白玉堂突然就有些走神，他想到了幼年时跟自己四位兄长的相遇。白夏戳了一下走神的白玉堂，白玉堂回过神，饭菜已经上桌了。 怎么，想你几个兄长啊？ 白玉堂看了看白夏，这世上总有那么几个人，就算他再面无表情，也能一眼看出他在想什么，比如说天尊，比如说他爹，比如说展昭。 哼，当年你不是一直跟着你师父学功夫吗？怎么就跟他们结拜了？你个死小孩，这么认生，也不像是随便会跟人结拜的人呢。 白玉堂无奈看自家爹爹，那意思后面那句好像是多余的。白夏伸手抓了一个鸡翅膀来，边啃边要白玉堂讲小时候的事情。 我跟你讲过很多遍了， 再讲一遍吗？下饭。 我跟师父下山，他走丢了，我找他的时候碰上四位哥哥的。 续绝呢？续绝。 白玉堂给他夹了个鸡腿放在碗里，那意思你赶紧吃饭，少啰嗦。 小孩子一点不可爱，你说像谁呢？我和你娘明明都那么讨喜。 吃完了饭马上就去看杂耍，天黑之前回开封，这总行吧？ 来都来了，在这里过夜吗？ 白夏偏要跟儿子唱反调，白玉堂语调平静地提醒他， 在这里就只能住客栈。 住就住呗，你又不是付不出房钱。 这里的客栈房间可不干净啊，没准床上有蟑螂、臭虫、跳蚤、虱子，或者前一晚住这儿的小孩尿床了，被褥都没换。 白夏眨了眨眼睛盯着儿子，白玉堂看着自家爹。 天黑前回不回开封府啊？ 回。 白玉堂扶额，终于赢了一回，还好他怕脏这点随他爹。白玉堂边吃饭边跟白夏闲聊的时候，发现刚才那个小胖子偷偷往这边望了好几眼，白玉堂就纳闷，他应该不认识这个小孩。白玉堂走了个神，回过头发现碗里的菜堆成了一座小山。白玉堂看向还在往他碗里塞菜的白夏， 赶紧多吃点啊，你看着都没旁边那个一直偷瞄你的小胖子重呢。 白玉堂倒是有些意外， 他爹虽然不会武功，不过还是很敏锐的。 你认识那个小胖子吗？ 不认识。 这几个小孩好像有什么害怕的事情。 白玉堂不解，转过脸又看了一眼对面桌，五个小孩围了一桌吃饭，看着还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，不像是有什么不安。白玉堂回头看白夏， 你确定？ 哦，他们几个刚才准备走了，看到你来了又坐下了，点了一桌子的菜，还没开始吃就站了起来，而且是四散的往外跑呢。可你啊，跟在我身后一进来，他们就都停下了。那个小胖子撞到我之后，那几个少年又都回来了，到桌边吃饭呢。 白玉堂看了白夏良久， 所以你平时是装糊涂啊？ 你爹我什么时候糊涂过？ 你要我举例子？ 白夏指着白玉堂眼前塞满了菜的饭， 给我吃完啊，一粒米都不许剩。 说话间，伙计给白夏送上来了一只烤鸡。白夏接过来，端着盘子站起身，溜达到了那五个小孩坐着的桌边，将烤鸡放到了桌上，请他们吃。五个小孩扬起脸来看白夏，目露惊讶之色。白夏伸手摸了摸那个小胖墩儿的头。 哎呦，你们去哪儿啊？ 那个最大的少年看着白夏。 我们去开封府。 哈哈，我们也去开封府呢。 五个小孩都看着他。白夏伸手一指身后，正盯着那碗饭菜研究从哪里下口的白玉堂。 那个是我儿子。咱们一起上路，你们跟他做个伴吧。 刚刚塞了一口菜到嘴里的白玉堂伸手捶胸口，五个小孩刷啦一声一起望向白玉堂。白玉堂边拍胸口边将放在凳子上的云中刀拿起来往桌上一放，几个小孩下意识地望了一眼门外。 不过我们要先去看杂耍，玩到傍晚再回开封啊。 五个小孩一起乖乖点头，那个最大的还很有礼貌。 谢谢大叔。 白夏笑容僵住，随后伸手掐住小胖子就晃。 嘿，你叫谁大叔呢？给我叫哥哥。 四周围时刻纷纷侧目，惊骇地看着一个大人对一个小孩使用暴力。白玉堂放下饭碗走过去，拽住他爹的后脖领子拽回桌边，让他坐好，别再惹是生非了。白夏不满地抱着胳膊瞪那几个小孩，小胖墩揉着脖子看他大哥，那意思，你说的，他干嘛掐我？白玉堂也不解地看白夏，白夏一扭脸， 小胖墩捏起来手感好好啊。 白玉堂决定无视他爹，继续吃饭。白夏消了消气， 发现是谁找那几个小孩的茬了没？ 啊。刚才门口有两人走了，应该是负责盯梢的人。 你不嫌我多管闲事儿啊？ 白玉堂看他，但似乎觉得好笑。 你之前说我十二个时辰陪着谁？ 展昭啊。 所以说多管闲事什么的早就习惯了。 白夏笑眯眯戳戳自己儿子，又加了个鸡腿给他。 要撑死了。 你要给我多吃一点啊，吃到小四子那么肥。 那就不是锦毛鼠，是田鼠。 哎呦，玉堂你懂得开玩笑了。果然还是跟着猫混的老鼠都有出息。 养猫的是我。 吃完了晌午饭，白夏叫了一壶茶还有一些点心，对那桌也吃完了的小孩们招招手，那五个小孩就跑了过来，爬上凳子跟他们一起坐。白夏边给那小胖墩儿剥橘子边问， 你们叫什么呀？打哪儿来啊？ 那个年纪最大的少年告诉白夏，他们是本家兄弟，都姓刘，苏州府的人，分别叫刘福、刘如、刘东、刘海和刘山。 去的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呢。 小孩们点头说，另外三个是丫头，叫刘比刘寿的话太难听，于是改了别的，但是最小那个小胖墩儿还是按顺序排了个刘山。说来也巧， 他们以前见过白玉堂，就在展昭白玉堂去苏州府办四大门派的案子的时候。这几个小孩家里都挺有钱的，五人最先是在四大门派学武功的，但是傀儡洞府一案结束之后，苏州府四大门派分崩离析，好多徒子徒孙都跑了。刘家家境极好，觉得把孩子放在那些新兴的门派里还是没多少保障，不如就直接送去更大一些的门派学武。因此五个小孩去了天山，想要入中原武林第一大的门派习武。可是天山派慕名要去学武的人太多了，除非有天山派的高手推荐，不然排队得等几年。几个小孩失望而回，家里人劝他们干脆别学功夫了。五兄弟不太甘心，觉得进不了天山派进别的门派吧，武当峨眉之类的都是道士道姑，上少林又要出家，家里人死活不肯。结果五兄弟跑去了高家寨，谁知道碰上扁圣金盆洗手，当家的都去开封了，不收徒弟。家里人说这是天意，将五个小孩关了，不让再出门学武了，好好念书。所谓人小鬼大，这几个小孩越想越不甘心，于是凑了些盘缠，偷偷溜出门上开封城来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